好，我猜你条女声优，佢第应该诶第二第把从第二回合啦，就一次第一回合我录完之后第二回合，今次系。 喂，你唔好再讲呢个数字，你唔记得嘅就 唔 提啦。 唔系拍咗，因为就系 part one 啊嘛，一 part 之后跟住又试咗，唔知点解拉维斯费用咁多我哋。 边个 part 边个黑超？ 因为就拉维斯录咗好多，我哋费用我点录过？嗱，今次讲下川情玲子。其实川情玲子咧系即系在喺九十年即系未出道嘅一批女星优之中咧。 97年出道，但系正式有黑字嘅，即系有主角嘅98年。 即系佢系嗱，佢系其实喺即系我形容咧，97年到2002年呢三年之间咧，系女星优嘅突然间就系一堆好一流女星优别爆出嚟嘅。嗱，之前我 part 讲嘅林登啦、川情啦、丁公、御三家、甚至朴罗美都好似呢段时间出嘅。 好唔好记？ 朴罗美再早喎， 佢系97年嘅朴罗美，97年嘅。 你个 班帕华啊，班帕华嘅朴罗美，班帕华，班帕华 系咯。 唔系，突然间 呢啲英文我真系弱得太紧要啊嘛。 系啊， 你有资格讲人咩？ 都我咁 你 弱得太紧要啫。 转翻日文读都唔紧要噶，唔介意嘅。 我系呢罗马发音嚟嘅。 好啦，好啦， 乜就 罗 马 发 音 你 都 唔答我系嘢大镬啊嘛？ 咩？ 要我哋要爆咪去凑你？ 其实咩话嚟？ 嗱。 杰特文 冇啦， 但系佢喺佢哋嗰一辈嚟讲算早上位噶， 佢好早啊！我其实反而 一年啦，一年就可以有黑字，有 一堆嘅，系一堆嘅， 同时啲黑嘅星光武侠啊，跟住有 Visa 嘅， 好几个啊！即系嗰一年里边嘅系佢系叫做话力捧啊，完全话俾你听。 佢系相比起嚟话同期嘅御三家，佢系即系最力捧嘅声优嚟嘅。 嗱，我会咁讲嘅。因为97年出道嘅桑岛或者再之前嗰啲呢 ,97 年其实得桑岛啫，嗰几年真係似样，真係叫大物或者係力捧新人都係佢咋嘛，即係前后佢其他嘅唔好觉啦，大家都尤其是而家睇返啦，但而家佢大2000年呢下叫正统派女主角，头先讲几个全部唔係。 全部都佢都未红嗰 时，唔系红唔红嘅问题， 系 正统派女主角啊， 全部都硬系有啲警棍嘅话俾你听。 你头先我哋林登就系林登型，即系佢嘅系 林 登嚟嘅， 林登型， 林登嘅角色，佢啲角色叫类型叫林登。丁公李维嗰阵时狼， 御三家， 跟住御三家佢系嗱得御三家嘅群江游衣。 好老实讲啦，御三家开波嗰阵， 其实系在后期。最后御三家比较 hit 你就算头先有提桑岛都其实唔系太正统嘛。 唔系桑岛其实系正统派女主角出身，但系佢去到川情开始上位嗰阵时候，头先讲过桑岛就已经开始不断系唔想做正统派女主角。 一来唔想做，我觉得系初期桑岛嗰集所谓正统派女主角我都唔系太受嘅啫。 唔系太正统派啊？你觉得？咩？即系讲句啦，都系嗰套系宇宙战舰， 宇宙战舰咯， 嗰时候系啦，嗰时候嘅啫。 宇宙之后系呢套之后，佢其实有好几套都系正统派女主角嘅，阳光型正统派女主角。 但系就唔多 work 咯吓， 佢系 系咪变 咗 咁样啲嘅？ 系唔系你唔 buy， 但系个市场其实好 buy， 但系佢好快三四套主角就已经开始玩转无口型嗰套就係三叫真下間一槍戰女英雄三作第一作嗰套。嗰套唔記得咩名啦嗰套。但已經話要做已經係做一個無口型嘅。 佢係好神奇㗎。 即係所以佢啦。 佢係差唔多叫一出道就已經係叫做應該咁講。 即係所以啦係個 市場真空。 係市場真空㗎正統派女主角。市場真空咗。再舊嗰批佢哋開始算啦唔未必同你爭啦。亦都佢哋嗰班亦都做唔晒咁多正统派女主角，嗰个时代未咁有咁多咁特殊型特化嘅，二千年前后未咁特化型嘅呢类角，而即结果就系个市场 乜特唔特化型得，即我谂我哋之前有提过，我记得系再之前一批嘅，尤其女声优啦，佢哋要嘅系周身刀， 唔系我唔系话咁嘅，我系话动画制作方面。即系会做动画嗰啲女角，冇而家嗰啲咁属性特化型 嘅。唔系，咁而家啲属性开始越嚟明显，你可以针对个属性堆落去咯嘛。 即系设计上已经咁样嘛。 好简单，你就系傲娇，几时开始嘅话？ 之前 系咯，你即系再之前。 喂，你 啱啱呢个时候 系啊？你讲傲娇，你知我谂咩？嗰个系边个啊？田中美沙啊？ 顶。 但系嗰时未确立呢个， 唔系啊，个问题你嗰阵时你唔会有呢、這个呢、 啊、 种属性去拍佢噶嘛？ 系类近，系类近，但系 唔系 唔系 我意思就系、是、话正式去到以属性嚟到设计角色，嚟到写故事嗰阵时未系啊嘛，嗰阵时系真系以个故事行先啊嘛。比较系啦，即系仲仍然系比较以故事行先，唔同而家基本上你设计咗啲属性女角之后，先俾翻啲故事佢，而家调翻转嘅而家唔同啊嘛，个世界个世界唔同咗啊嘛，但系嗰时代，好似咁讲翻《茂木下树》，除咗佢系援交之外， 典型正统派， 典型正统派，你嗰边又唔同。 最紧要系援交嗰段其实冇乜气交啊，佢都其实系。冇必要太多嗰方面嘅 佢冇 表現 嘅，呢啲特登要令個角色其實係一個清純，同埋佢援交只不過佢唔係嗰即點，即佢唔係嗰種為咗揾錢嗰種嘛，佢係為咗慰藉啊嘛，真係有種屋企又冇啦，即有人保護佢或者叫做咩愛護嗰種感覺咗佢就要， 跟住佢真係嘅，佢係由出道到而家，即到而家錄音一刻，佢仍然係叫做。长期 keep 住就系、 是，好似啦神案， 一系一都系佢主要主 咩？佢长期第一线 啊， 系 啊，神案 佢由开始担正，佢 keep 到今时今日一年，佢每年都总有好几套系女主角 嘅，女主角或者主要女角，好少好少话会一轮做埋啲配角嘅。 麻房跟住就去麻房，英庭葵，喂呢啲全部。连佢嗰中间嘅千影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特殊少少嘅影， 同埋咧费 恩奴啲全部都系嗰种，都系正统派女主角型。 而且咧，佢系去到咩啊？去 Sarah 之后就多咗。 你话要比较喺早期嚟计，要比较冇咁正统物啊，小石咯、 啊。原先小石原先小石啦，惊千歌音啦、啊，呢、个其实。 开始都系福克大小姐嘅感觉咯，同埋即近年一尾 始终佢嗰种佢系少数。唔需要点样去扮就有一种高贵感啊，即系一种人上人嘅感觉啊。即使去到已经尽量扮地味嘅英庭葵，都会有一种高尚，即系都系人。 唔系点解？ 英庭葵都唔算地味啊， 唔 好咁啊。 唔系地味，系比较冇咁离 地。唔系点解会 咁高贵啊？ 点解 英庭葵 穿情啲角色不外乎嘅有几有人分析嘅话，自从 Sarah 之后，佢嗰角色就咩？英国人、公主、女王。剑士 外貌咩？ 外貌，唔外貌未必系嘅，但有啲唔系噶嘛。但系佢快到你，金发啊，金发公主英国人呢几个角色系，哇，有啲难系嘅，直情系，我快到随便数系。金发系超高比率嘅，佢系好莫名其妙地，佢同丁公系同喺北外 佢前期两个大人物英庭葵同埋阿千影两个都唔系金发， 系咪系 Sarah 开始嘅？因为 Sarah 就系话系 咁啊，太 后 啦 ，Sarah 真系好后啦。 但是你话佢嘅角色大小姐多咧，就的确系嘅，即系真系人上人嚟嘅，佢配好多都系呢度嘅，即使系头先提过嘅，连第一个连啊茂木下树，其实屋企都有钱嘅，其实 都系大小姐， 都系大小姐。 比较算系比较特别，咪系野田惠咯，落单咩咯，算系佢少数。 落单咪系新嘅，佢近 唔系都唔近年噶， 转 型噶，转型噶啦，少数地肯转型噶，因为。除咗佢睇咩之外，我谂唔到有咩角色，谂唔到佢有呢类咁嘅古灵精怪角色。 如果你话其实公主咧，其实都有套前期系佢身形嘅拉菲罗，应该话呢个拉菲罗即系星界之门啫。拉菲，其实呢个唔系，我而家突然间你咁讲，我会觉得菲巴原型， 算系咯、 啊。即系嗰个角色，除咗唔系用剑之外咧，但系佢个整体真系喂。连佢，我谂翻佢表现都同佢而家变四分一模一样喎，顶你个鬼！ 又未到一模一样，因为咪始终公主同国王。 我知道我知道，但系即 嗰种气势仲有分别， 但系真系好少咯。 唔好话我而家睇，我而家头先数嗱，即系由 Sarah 之后有咩公主升嗱，怪物王女里面做公主啦，跟住睇先，跟住好似跟住咧 Queen Bey 里面做 Lena 又公主啦。然后黑执事里面做伊丽莎白女王啦，跟住跟住禁书目里面做英国大主教啦，哇！即系英国金发大公主大主教， 但系而家做嘅系老番老鼠喎、 啊，老番老鼠打你啊！ 系啊，好妙啊！嗱，佢嗱能登就基本上冇任何常见黑档啊，佢咩？因为佢繁荣性高， 好多。 唔係，佢原能登絕對唔係范冰冰高。 佢冇乜聲優，特別聲優組合啊！佢即 係因唔係係因為佢嘅角色太特化，所以佢嘅partner 係真係關到作品問題。 作品所以後邊 都係嗰句啦，黃島派女主角啊，即唔係佢把聲唔算范用，但係呢種角色又夠范用啦。 黃登能登， 你穿情就 穿情就係真係范用啦。 但穿情咧就合力，你發現到幾個合力。 唔係范用女主角咯，但其實個 style 係唔算太范用嘅，其實老實。 嗱，好妙嘅。 佢嚟嚟去都 頭先講頭先講下老鼠版嘅老鼠版 Saber 啦 ，Saber 老鼠型啦。 中之人 嗱啊唔係啊中之人啊，好妙㗎。 真係冇攞張圖㗎。 阿邦泰咧。佢幫睇係關智一嘛，阿關智係佢時候係佢合作好超多嘅男朋友嚟噶，依我哋好妙就係、是、啊幫睇，咁即係關智一，哇兩合作咗好多嘅又係，佢係唔知咩成合作嘅依兩依對組合，阿小關同埋阿川晴。 不過嗱先講啦，如果你要攞川晴同翻頭先提過林登甚至桑島去比咧，有少少唔同嘅係，我覺得川晴比較係點啊，濫接觸。 同埋好刻薄講句啊， 其實有好多啲所謂嘅嘅單正嘅翻都其實 無謂謂 幾唔得咯，套翻本身啦講緊係。 唔好話啦，好很多唔係好掂嘅。 因為能登就調翻轉係難用，變咗就尤其早期唔會太多人揾佢，而桑島咧就出咗名會揀 job 嘅。咁但係相對就係川情呢種濫接咯，我覺得。 所以嗰陣時點解佢咁快上到威猛團？即系肯去乜都做， 但系花泽咧，其实依家 唔同啊，花泽唔 其实似依家， 似噶，打住衫，打住装乜都做，乜都做，总之做咗先。 系啦，系啦， 吸咗把客出嚟， 花 泽 佢挑，花泽佢会挑自己啲衰演技， 跟住 但系川情印象中佢到而家我都觉得佢唔系好有演技嗰类型嚟噶，又未知话唔得，但系佢未，我未听，我佢未一次演出系令我觉得哇， 木上香啊， 你话声嗰种感觉啊，川情冇啊， 即系好似佢配完。麦克罗之后嗰套Genesis 嘅自己原作嗰套丑美世界，其实嗰个角色根本就系抄麦克罗噶嘛，成套嘢抄麦克罗噶嘛，佢连个角色都抄埋嘅，即系佢亦都用翻佢个表达手法又似麦克罗嘅，即系佢前后两三年嘅时间，喂，即系佢嗰种照得自己不断话自我繁殖，根本冇去点去分去身咯。即使系去到一啲角色有啲唔同嘅，好似大家交流子呢啲，但系佢用嘅腔套或者甚至系演绎手法，其实就冇大变，或者冇特殊，唔需要点特殊挑战啊，系咪先？ 变咗就系、是、佢限制自己好紧要啊，就系佢冇啲点连佢冇我唔知系因为佢冇才能定系佢唔去需要去一几个高才能。 又唔可以话冇才， 佢冇一点练。 讲真，你话如果佢做冇才， 你咪知佢。 佢冇可能可以喺前，即系喺前列企到咁耐。 但系 好多年啦，你记住。 但系佢真系我觉得。 即系翻到成件事，真系 佢好，我真系踢佢咁多年嚟、啊，你话佢好多好有名角色，但系系咪真系变得好咧？好似又唔系喎。 你明白？点解会多有名角色啊？因为蓝潮咯，你明白？总会撞中几套 OK 噶嘛，咁你咪出到名咯。 你都好刻薄呢句。 系刻薄，唔系真噶，唔系 事实嚟噶嘛。 成件事系 佢有，梗系中到啦。 系啊，唔系，因为好简单就系佢接得多，佢又交到货。 嗰啲 咁，但 系 佢 有啲 佢自己又好啊，搵佢嘅音监又好，都唔会太尝试去俾佢去。 即系逼工厂。 去玩。去玩嘢， 即 系 流水作 作 最 唔系系流水作业，冇错啦。 佢监督满意嘅，佢又冇谂住，但系佢冇谂住挑战嘢啊。 唔系，其实佢唔系话冇挑战，但你会听到其实佢嗰个入戏情况，即系演技嗰方面，其实系够系到嘅，好 够啊够。 即系任何一项都 唔系有水准嘅，因为你好简单啦，啲主角型就冇乜计啦，硬系都仲系嗰种类型。但系其实留意翻啦，佢啲配角咧。耐唔耐都总会有啲系唔系佢原本 style 嘅嘢嘅， 即系好似话野田 咁，但系你明啦，配角去到配角先至去俾佢试嘢玩嘢，咁你谂下咯吓， 好尴尬又系佢唔系交唔到。 啱啱你去到最近今年，阿狸猫画师已经唔太系佢基本型啦，系咪？ 喂，其实即使。 啊！再之前都有嘅， 再之前同樣漫畫嘅倉樹紅其實又唔係好基本嘅，係更高壓，但係冇嗰種千金小姐風格，係好高傲，但係冇人上感覺㗎，即係冇人上人感覺㗎。調翻轉個倉樹紅， 至少话冇咁大啦，但系佢都系个系更高压型咯，即系佢系有唔同嘅变化，亦都系有演技，但系佢嗰演技又唔系去到令到你好眼前一亮，同埋就系令阿杰特好中意讲嘅，佢嗰种演技系唔系带起其他人嘅演技。净系做 永远永远交永远交到货， 唔系即系 做好自己， 唔系即系嗰种你永远嗰啲咁啊无忌剧嗰啲一线花旦咧，你永远都会喺你眼中见到呢条友，啊又系你啊嗰种，咁但系 冇印象 ，OK 啦，几好啦，但系硬系唔会有啲嘢去 impress 到你， 你唔会有深刻印象啊！呢个系佢，我觉得系成专程出到咁啊，俾人批评得最严重就系佢系永远就系。当佢学明剧，佢 头先讲咯，唔好话批评批评，好简单，佢一朝走天涯 ，work 冇得好讲噶，我觉得又 即系相比起其他， 即系一朝走天涯，佢交到货， 系咯， 而个市场亦都受， 系啦， 跟住连制作组都中意用佢， 唔系好简单就市场，啱啱头先听我就即系市场系需要呢种人嘅， 我会咁讲咯，稳定都系一个稳成， 唔系市场需求啊， 唔系啊，你下下都。 三千八个 好有个性嘅死得啦，系咪啊？ 同埋你讲就系你睇咗依十几年啦，有边个即系御三家之后，御三家之后就只系掘江游医啫。即系严格嚟讲，你前村都唔系话好正统派嘅，有几多个真系可以称上为正统派所谓依类嘅女主角声啊？印象中我唔系好多，因为通常都走下偏锋，走下偏锋，走 系啊。因为个问题系你正统派唔够呢班人争嘅，你明唔明？因为正统派就一谂就谂到，哦呢几个有几先。即穿成呢种，唔系啊，穿成呢种系同你讲，佢一路我都讲紧揽接啊，喂就揾佢啦，佢实接噶，你明唔明先？咁啊搞掂咯， 你不值之内啊嘛，你不值可以咁多啊， 唔系我觉得佢配得咁多，照计都唔会真系即系太贵啦，如果唔系唔会咁多揾佢啦，我相信。 佢其实值，其实我哋开头都讲咗啦，话就话系呢啲大。大明星啫，但其实都系有个顶喺度噶，唔系你真系好似大神嗰啲咁咩配到大山嗰啲，真系有个特殊价位佢哋嘅咩？佢哋呢啲再 hit 啊！ 哇，呢啲 御三家都只系三四万一集嗰啲啊嘛！ 即系总之就成件事系好使好用，咁自然你正统派女主角就好自然就谂咗佢哋呢班先，佢啊掘江啊嗰啲， 即系我唔求咩特别表现，即系 系啦，冇错啦。平咁啊，又有人气 啊， 又交到货， 平 靓 正， 又冇问题，系啦，冇错，咁啊 OK 咯。点解仲要揾啲新人？即系你新人，你去到咁上下，就一定你要揾突破点，你要走自己嘅路。正统派路先至难走啊！俾你听。 同埋最紧 要就系，其实都讲翻，点解头先阿 B 讲嘅正统派难走，有一样嘢好重要，因为。正统派嘅意思其实即系等于冇特色， 冇错。 又或者讲就系而家声优界两大正统派花旦啊，一个川城灵二，一个掘江游二， 佢两个打， 唔系呢两个已经打大佬。 喂， 嗱，你要东位小姐就专程，你平凡啲嘅掘江游二，仲系要花樽啲嘅掘江游二啦。咁我嘅白兰搞唔晒，佢杀咗半呢啲咁嘅正统派女主角市场。好难对付啊！呢两个系恐怖噶， 即系其实，然之后你仲要仲有配组呢啲嘅，生天无衣良正，接立富美子， 唔系最 紧 要 嘅， 最紧要嘅系，基本上任何已经上组位嘅声优， 只要佢肯接， 系啦，佢都可以配得出嘅呢啲，其实系。咁你点争啊，大佬？ 其实同再要再加上市场，其实头先都提咗啦。 分工啫，就 系我计头先提咗噶，点解佢可以打得即系阿川情可以咁快上到位嘅其中一个原因，嗰阵时系好多呢啲正统派女主角，但系调翻转而家嘅市场正统派女主角越嚟越少啊，所谓嘅正统派女主角系输噶，而家系 唔系好简单，你睇翻近呢几年，就算系川情炸女主角，都已经唔太正统噶啦， 而家咪有个失人，而家咧。当你想捧愚公牵走呢条路线啦，得唔得就另一条，你就要睇。 反而我会觉得佢喺一周跟朋友嗰度似能登嘅，即系嗰种角色系能登嘅。 嗰种嗰种声线， 嗰种角色系能登嘅。 角色都 系。角色能登，但系个声线原创出佢阿妈嘅，系嗰次就系你学中原麻衣学咗几次喎又。因为佢话咁啱嘅，咁剧中里面你做中原麻衣个女，咁个女学佢阿妈声线好正常嘅。但系 应该系啊，中原教 系啊，中原喺度教嘅，中原空嚟教一种。因为虽然即系我见到佢个醋啦，吓，点解个妈俾个女咁萌嘅？ 不如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佢係就想走呢路線，但係依年頭依類所謂正統派美少女主角，即係幾難撈喎。 唔係，係桑女先至有咁嘅力量去捧咯，應該。 咁啊，拍力去捧 咯。因為真係要後。 因為冇辦法啦，四人娘好怪依類型噶嘛。 唔係四人娘嘅情況開始上咗頂啦。 唔係四人娘，佢本身 你桑 化咗佢， 你桑呢個情況已經係你仲繼續食老本捧四人娘就嘥氣㗎啦。 同埋四人娘係阿胡松比較正統派㗎嘛。 唔係佢，胡松本身已經唔係已 經唔需要啦。 胡松咪又係嗰種由正統派畢咗業。开始玩嘢咯， 唔系，同埋依度阿川晴有好处就系佢唔系主角，佢嗰个主角柯南系好恐怖嗰种啊嘛，唔似护虫啊、桑刀嗰啲明明明压过你噶嘛，佢一开就系做花樽，你已经用花樽柯南，即系好似江油衣咁样，你花樽你就摆喺度靓，讲好漂亮，但系你唔好去抢仔花噶，大佬，你花樽几千万、几千万元，啲只头抽花几百 yen， 唔 high balance 噶嘛，佢两个做到咯，即系演技嚟讲，我觉得。某意上面佢 呢样嘢其实系好高演技噶，唔会喧宾夺主，真系其实都系嘅， 即系要抢大人，唔好抢过龙。 唔 系啦，嗱，即系好似其实你会发觉噶，好似讲紧狸猫作家啦，其实 都小姐， 佢自己表现其实好抢噶，但系佢唔会令到个气场令到阿小泽阿你一出场就冇就。佢哋同場嗰啲會壓死佢。 唔係啊，呢種即係能啊，唔係穿情呢種啊，就係講緊係比較適合帶新人咯。 但係其實 佢哋 唔係好識帶新人。 唔係啊， 即係佢本 身唔係穿情，好叻帶新人嘅，不如另一 樣。即係唔係話教新人啊，係帶新人。 帶新人。 新人冇壓力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 新人喺佢哋身邊做會舒服啊，唔驚俾佢。 同埋你記住啊，穿情帶新人有個最佳例子啊，男嘅淺沼俊太郎，女嘅花田香菜都係佢帶出嚟啊。 我谂紧好似有一个调翻转，咁啊一出嚟压晒 咩好多 好多都系啦，你净系护虫已经系啦。 乜嗱老手 唔系喺内， 唔系喺内，乜嗱喺内另一样嘢。 马伊琍先讲啦， 马伊琍另一样嘢，即系 尤其是早期嘅马伊琍， 好走噶嘛。 好， 唔系啊，佢个情况系自己做自己顾自己啊。 佢完全唔理人哋啊！佢早期 而佢其實佢又係強勢型， 太強啊！ 佢強勢型，把聲靚，但係佢又未去到歐，又未去到不食人間煙火嗰種，所以其實佢係最極點嘅一個正統派女主角聲底嘅極致，所以其實即係擺喺度贏曬，殺曬唔使演技已經可以壓場。 係啊，佢係佢真係唔需要演技，唔需要太高。 所以咪就係話你話技藝，其實算高定低咧？好难定量 嘅，水准以上，我都系水准以上，但系你唔会讲最高嗰种，但系好处，但系佢真系好咗，即系佢带新，佢带新人， 所以咪话咯，即系啲即系你话要攞奖要成啲女主角咧，就应该唔到佢噶啦，咁但系你话要最卖座咧，九成九就系佢噶啦， 即系小众咯， 咁大佬 即系商业片专用女主角咯， 深夜番专用，佢真系印象中佢未配过啲深夜番以外嘅，佢自己话佢成日好淘汰，佢之前做嘅访问杂志访问。佢做金城，去睇金城辉煌个 ending， 吓呢度深夜翻嚟喎，要卖肉噶，因为佢系配开卖肉，佢深夜差唔多全系深夜翻嚟嘅，佢同阿丁公两个，唔系佢差唔多系固定班底嘅。 嗱，佢哋的确好少配儿童翻真嘅。 佢有啲嗱，佢三个有固定班底添，直情叫做咩？嗱，丁公、川情、能登、佛庄呢四个基本上有一段时间出叫做一睇呢四个系四选三咁样咁样去到。即系冇啦，因为冇 唔系应该话差唔多你只要过咗十点后嘅动画咧， 一定有 差唔多有佢哋其他个名。 但系地方佢系专做嗰边啫，其实我嗰时 唔系呢个有 即系用翻有条翻， 呢个又要去翻另一个就系事务所嘅方向。事务所其实真系事务所 大宅 事务所 有多少系真系 有冇 小入小 有冇窿路咯？简单嚟讲，有冇人事？ 我唔係或者舊 事務所政策問題， 又唔好話用，即係唔始 終做舊式咁，我唔使 唔使。你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就知，真㗎，尤其即係兒童番， 兒童個市場大㗎， 童心夜番幾壁壘分明㗎，就算又唔係太多會撈得埋嘅， 係啊，唔係好多 嘅啫。係好固定咯，成件事我只係覺得係，即係你係嗰班用開嘅，即係又 plan 好曬啲嘢，即係用。 唔 係 啊，桑島我發覺係。慢慢渗咗过去，系话两边都通吃咯。 佢系好少少数嘅食咗两家茶礼， 少数嘅食咗两个茶嚟。 深啦，有啲系初头深夜翻，跟住转型，转咗转咗转咗咁。 乜转型？通常我觉得就会系转型，而唔系话同一时间去兼顾，比较系真系好少。 桑岛真系少数嚟噶。 好少数，佢少数。 达成桑岛都系少数。 佢冇用桑岛，冇用达成呢个例子。 达成呢个轮 胎嚟 嘅， 真系。 即系你用超 精， 即系翻你用超精，即系用呢个例子，你会觉得好过分。 即系无论个分配范围。 小心夜翻，少啲 小心夜翻， 翻多嘅 咋？少，因为始终系真系好保护小心 嘅 声。 先讲，始终唔系小心夜翻，始终系少小心意外嘅翻。OK， 吓， 唔系依轮少咗啫，因为呢几年始终你， 唔系咁嗰阵时靠小心救 食，四廿几，而家佢跟住， 唔系佢唔系靠小心救食，而系佢系好保护小心呢个形象。 形象 啊，我之前讲过，佢系。曾经 好长时间 系唔肯出镜噶，就系因为佢要话俾人，佢要把声呢把声系俾小新用，唔系俾。 同埋我都仲系嗰句，其实啱噶，系真系会吓亲细路噶大佬。 但系其实但系佢喺印之， 即系尤其是你见过超大姐扮小新唱歌嘅 live， 你就会知系真系吓亲细路噶，唔好咁啦。 过咩？讲翻阿川城啦，跳翻川城嗰度啦。阿始祖大姐呢个系传说嚟嘅。川城咧，佢最我谂佢比佢反而就系、是、呢几年啦，佢就系叫佢又系就开始做啲比较开始比较冇咁多相对讲冇咁多冇咁揽接啊。我嘅系好一啲嘅， 终于咯，快乐开 始 啦，有啲揽 接 大佬， 冇咁揽接。同埋佢開始啲角色，亦都叫真係多變化，開始少 某程度上會覺得佢已經係開始同其實呢幾個都係㗎啦，能登啊同佢開始都係半退去， 退 到第一線嘅，係唔係佢哋冇叫助力，唔係佢哋爭唔到，係佢哋自己退後半步。當然啦，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有好幾個radio， 即係好幾個 DJ 翻嚟，即係嚟到或者已經揾到唔少自己後面可能投資唔少啊！即係總之，佢喺簡單即係佢喺生計方面， 佢哋 冇咁大壓力啊， 所以佢衝 係啦，係啦，所以佢哋係自己都有。 但真嘅，我覺得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就係，能登係喺呢一度係成功咗嘅，佢成功退後到都。川城我覺得係個情況係唔到佢退。 有 雖然佢話佢而家嘗試接一啲叫做唔同嘅角色啊。 唔系佢尝试会接唔同角色，但系个问题系就系阴间都仲系会揾佢。 唔系咁中意揾佢，佢唔系 正宗系。 佢系一开声，大家觉得佢就 中惯咗嘅。 咪就系而家咪系啱啱金庭入边就系点解会有中之人系 Saber 呢种呢个呢张图出嚟啊？因为佢即使配阿乜乜都系好 Saber 啲人就 乜系好 Saber？ 喂，佢刻意啊嘛，佢自己 讲。即系你起码你起码粉红色嗰只你唔会觉得野猪萌好萌先啦。 有钱啫，其他 面。咁我讲真，白色嗰只都唔系好白石油纸啫。 喂，白石有少少唔同就系我仲未定到佢型啊，因为 白石 正太。 白色嗰情况系，我觉得反而冇咁定到型。 但野猪萌系呢样嘢 嘅大问题。系啦， 野中文系另一种情况。 野中文第一个问题，野中文呢个咁特殊嘅情况喺套嘢都冇乜出现到啦。 其实呢只都好萌下， 但好妙噶。 呢只系个样萌啫，但把声系萌起啊，大佬。 唔系嗱，野中男咧就系因为普通啦。野中男嘅情况就系佢有一次能登嘅，就系把声好特别，但系 唔系都一直我都分咗佢系嗰啲。 唔系野中男个情况，我觉得唔系似能登咯，系似金鹏咯， 系特殊。特化型嘅 野中男系，我觉得野中男系一个冇咁罗嘅金鹏，阿傻。 咁应该野中男金鹏哥开心嘅野中男应该伤心啦，又咁形容佢哋。 嗯， 即系话因为野生嚟嘅，唔系野中男起码仲正常人嚟噶，金鹏系佢嘅特殊生物，特殊生物嚟嘅。 另外， 真兽嚟嘅， 真 兽呢样嘢嘅。 但系问题搞得出，真兽都搞得出你。 算啦，唔系从呢个问 题，因为你 cam man。 呢個問題從來未有問，要需要擔心問題。 所以咪啲人成日話咯，日本係某樣性傾向係特別多 解。係，唔係咁金憑呢樣嘢嚟嘅咁樣。 野生都 播 啦，好啦，咁大致上其實川城差唔多，因為川城其實佢川城今年都38啊，76年出世。 好白啊！呢啲雖然大家揾就揾 唔到，身家差唔多啦。 川城調翻轉佢係好中意講。讲攞自己年龄讲笑嘅，其实佢唔系呢种嘅， 我唔怕玩呢个 系啊，唔系佢唔系偶像派嚟嘅，始终 咪已经过咗 算太偶像派 嗰段时间，其实系啱啱就系日本自己都系偶像期青黄不接时代， 97你要记住2000年 前。他在 Wiki, 条条目是写到明明白白他几年出世的。好多所谓的偶像派是会冇咗年份的。 即是有命冇啊，但是估到大家计到条数。 即是他那期时代97至到2000其实日本自己都是开始至少女性偶像这边是有几多个啊那段时代开始的。有的都即是组合啊不是单机其实冇乜几多个啊那段时代。 他是即是那句啦 我觉得 总结就是他同阿江由依可能是应该是动画的深夜番两大花樽女王咯。 佛江都好似感觉上冇咁深夜 feel 咯，佢就真系。 唔佛江试过想配女性向花叫赖咗嘢。 唔系噶，因为真噶，尤其深夜番。 深夜番 两大花樽。等于我所知系玉花啦。佛江远比川情少噶。 川情好多啦， 系啊，玉最靓 嘅，唔系啊， 川情 唔系 佢都贵过川情 啊 嘛。 佛江始终仲系真系偶像派声优，你唔可以俾啲太崩坏嘅角色俾佢配噶。 你讲紧圈杯啊嘛， 女即系咁讲啦。你唔系川情，实在你睇翻系 个量个量个比例会相对相对少少多。 我睇翻话近年有睇下玉翻，我睇翻个 list 喂。大量穿情个名咯，话俾你听。 近年翻嚟讲嚟噶，佢唔系如果唔系翻深夜翻咧，即系深夜播放翻嘅话咧，佢同阿江两个即系 净系讲深夜播放翻，因为深夜播放一定肉嘅，一定系替不二。 佢花中女王嚟噶， 咁嗰啲就会系阿佛江嘅情况。咁但系一去到肉翻 咧，女王嚟 噶，唔使谂啦，一定系穿情嘅基本。 Kanoko 啦，你即系讲紧。 系啊 ，Kanoko 啊，佢同阿林德两个喺度大晒花枪啦，两夫妇。 Two Love 啦。 系啊 ，Queen Bey 啊， 系啊， 除咗咗， 我谷就界啦， 嗱，星痕有佢份， 星痕又有佢， 系啦， 系啊， 神谷就界都系啦， 系啊， 初恋限定，初恋限定又唔关事啦，佢唔系知啦，即系佢唔系太重要， 呢班和咯， 啊，系啦， 个蓝色 阿洛夫咯， 啊，狼与七人啦， 系咯，跟住风云迷身啦，一套 Fast Food D 啦，虽然佢唔系主角， 系啊，风云迷身啦。 玉花 好似第二季已出现 咗大量嘅玉花喺里面噶。 Little Battle 又系啦， 玉花女王 系，同埋都系嗰句，佢嘅你记住，佢嘅代表作物就系我认为而家日本最出名嘅十八牛戏咯。 涂黑 face 就系，佢涂黑都系佢啊。 喂，土黑系佢，但你觉得飞虫啲，唔系喺公众上啦，你觉得飞虫啲就土黑好啲先？ 讲要知名 度，日本最知名嘅十八禁 game 啊 ，OK？ 系， 佢真系深夜翻女王噶，佢真系 唔系，我觉得系大家系忘记咗佢系十八禁 game 咯，其实 唔系个问题系真噶，我唔肯定，但始终 Tapone 啲又唔系太熟，十八禁嗰边有配音版未啊？ 好似都系冇。 因为我认即系初版系冇配音嘅， 初版系 冇配音嘅。咁呢一句文话会 remake 啦，咁就月姬先啦。但系个问题系，我有理由相信连十八禁版嘅配音版都应该系搵翻佢配咯，应该要系。 月姬都冇配音喎， 冇唔系未 remake 啊？ 我知啊， 月姬系讲咗十年要 remake 啦， 体验版出咗，应该。 佢搵到而家仲喺搞 U D 一版。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因为呢两套Tapone啲早期作品冇配音咋。如果唔係我相信都可能唔知用咩途径去搵佢配嘅都要系。 即係冇讲。 如果话 Saber 换配音我諗呢样嘢会系 灾难 。灾难。灾难。 係我记得佢真系佢系冇配嗰边㗎。 唔觉真系唔觉。 但系梁登都冇配。 但系个问题系你咁都用返配埋过去都唔紧要啦系咪 佢好似真系冇配 多一套唔多， 佢能登真系冇配女翻喎，真系。 能登我反而唔敢讲 啊！我 咦 好嘢喎，佢揾到套难得女性向翻 ，Pandora Hearts 里面配艾斯，难得到揾到系佢配嗰个兔仔嘛，难得系女性向翻啊，几难得啊！我 呢套咧话就话女性向啫，但系都唔系嗰种，都唔系粤女机。 哦，咪咁都系嗰句，咪等咪又系继续拗一句，月海少女系唔系女性向咯？ 男主角条女漫画家肯定嘅，好咁跟住好今日拜到此为止，下一 part 就睇下系唔系新天木夫妇啦。